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6号到30号本市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低于-10摄氏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和驾驶视线很好，风力也不太大，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点31分，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运行。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到京承主收费站，机场高速的四元桥到五元桥，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达洋房桥，京开高速的双元桥到兆丰桥，以上路段出京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的三元桥到双井桥北向南，双井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到姚阿湖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介绍一下北京市龙福医院。 解决居家养老服务最后1公里，这里动动手指就有医生上门服务。到哪里走完生命最后一程，这里医养结合、安宁疗护全都有。多病共存，怎么维护老年人的功能状态，这里跨学科医生围着老人转。基层党建工作如何推动医院发展，保障老年人健康。健康加油站，党建引领促提升，健康守护在东城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市龙福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卢艳丽，给您说说温馨龙福，养老到医疗零距离。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一共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东城，说一说咱们位于东城区的北京市龙福医院。首先呢，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市龙福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卢艳丽。卢院长，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北京市龙福医院院长卢艳丽。 欢迎卢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市龙福医院老年病科的副主任宋清扬，宋主任，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市龙福医院骨科的副主任严志刚，严主任，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呢，我们会和三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市龙福医院。可能提到龙福医院啊，生活在周边的居民特别的熟悉，还有很多老北京人特别熟悉这家医院，但是很多我们说新来北京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对于龙福医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卢院长，是不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大伙介绍一下北京市龙福医院？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龙福医院呢是一家非常具有历史感非常厚重的 医院。这家医院呢，最早是建于1931年，当时呢是一所教会医院。后来呢，在解放初期的时候呢，是作为中央直属机关第四医院。再后来的话呢，随着历史的沿革，到了东城区，作为一家区属的综合医院。 嗯， 北京市隆福医院呢，应该说是在90年代的时候非常火，当时是具有北京四小龙这种称号之一，所以病人呢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到了后来的话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吧，北京市隆福医院呢，应该是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一家三级中西结合老年医院。 嗯， 所以我们的这个特色呢，非常的突出。我们现在的医院呢，一共是有三个院址。最老的这个院区呢，是在我们美术馆东街18号， 嗯， 也就是我们美术馆的斜对面， 嗯， 同时它也是毗邻我们非常有名的隆福寺，后来呢是改建为隆福大厦，也就在隆福大厦的旁边， 嗯， 隆福寺呢，隆福大厦后来是因为一把火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再复兴， 嗯， 就这一块， 离隆福寺地铁站反正是不太远， 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的近， 嗯， 这边的话呢，交通也非常方便。8号线、5号线、6号线、8号线都是在这个我们医院旁边， 嗯， 所以非常的方便。现在我们医院的话呢，经过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啊，床位呢也是已经增加到500张的这个床位。我们这个职工呢也非常的多，尤其是在这个专家这一方面，我们是有聘请了全国的应该说顶级专家，有38名的顶级专家，而且呢是有西医的，也有中医的，因为我们主打品牌是中西结合老年嘛。 嗯， 我们科室的这个特色呢也是非常的突出，就是以老年为主，所有的科室一共是有36个临床和一级科室，都是围绕老年来去设置的， 嗯， 就这一块。并且的话呢，我们也是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在隆福医院设立了老年健康研究所，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就是老年朋友服务，同时的话呢也对我们老年的健康问题、医疗问题，包括一些基础医学来去从事相关的这个研究， 嗯， 造福于我们老年人。 这个隆福医院特色非常的鲜明，中西医，而且聚焦于老年朋友的这些健康需求哈。那我知道这个隆福医院像刚才这个卢院长介绍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但是它真正树立我们说现在的这种医院特色，好像不是说一直就是这样的，好像是近些年发生了一个华丽转身之后才逐渐树立的这样的专业特色。咱们的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伙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咱发生了这种华丽转身。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隆福医院，大家伙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开通了今日头条、新浪一直播、腾讯视频、网易新闻、北京时间和新浪新闻的同步视频直播，您也可以登录手机客户端随时发送弹幕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和大伙准备了精美的礼品进行互动有奖问答。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三位嘉宾跟我们说一说今天和大伙的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是什么吧。 嗯，那就由我来出吧。 嗯，好，宋主任。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题目是问一下我们北京市隆福医院现在一共有几个院址？ 嗯，北京市隆福医院到底有几个院区呢？其实刚才这个卢院长在整体介绍的时候已经不小心把答案公布了哈。那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由隆福医院为大伙准备的精美小礼品，包括了一个指甲刀的套装，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便携的小药盒。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吧。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 在医疗服务、疾病防控、卫生监督多条战线上砥砺奋进， 披星戴月守护芳华， 签约居民贴心服务，终身学习不断求索， 初心永在，一路同行， 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促健康，以健康促民生。 欢迎您收听 东城区卫生计生系统党建巡礼系列节目，党建引领促提升，健康守护在东城。 好了，让我们抓紧时间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和大伙介绍北京隆福医院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啊，也介绍了其实在1931年的时候这个医院就已经成立了，但是呢它树立现在的中西医结合同时又有老年特色，不是一开始树立的，是最近发生了一个黄历转身的事情。那接下来也想问问我们的嘉宾卢院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吧。听说是在2000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个黄历转身，而且听说转身完了之后不是特别顺利，好像一开始这个转的还有点急，是吗？ 是的。 嗯，跟大伙介绍一下。 应该说啊，这个转身，说到这个转身的话呢，还是比较沧桑的，几度沉浮可以说是。 嗯， 大家，我刚才也说到，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呢，隆福医院还是非常火的，当时呢也是门诊病人啊非常的多，住院病人呢也是非常的爆满。我们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呢，北京市市政府要为我们老百姓啊办实事儿，同时呢也预测到老年社会即将到来。 嗯， 但是那时还没有到来。 嗯， 所以北京市市政府呢就选取了4家医院作为老年医院试点，隆福医院呢就是作为其中的一家。 嗯， 我们当选为老年医院之后的话呢，那时候呢民众还没有就是这个老年医学的这种概念，不知道呢老年医院是做什么的。 嗯， 那么年轻人的话呢他也不敢来，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就是 有点尴尬， 哎，非常尴尬。 嗯， 然后门庭的话呢可以说就非常的门可罗雀了，病人也就一下子就跌落到一个谷底，非常非常的少病人。 嗯， 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全院职工啊包括我们这个领导层啊都非常非常的着急，就觉得好像老年医院这个牌子呢有点让医院经营惨淡。我们老院长呢当时也是一气之下就率领了一帮这个工人，就把我们当时是做的花岗岩的红色花岗岩的牌子，叫东城区老年医院，就把这个牌子就砸了。 哦， 当时是确实是就是这段历史还是非常惨痛的应该说是。 嗯， 但是随着这种社会的进步发展，也随着我们北京市东城区真正的就是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社会的来临，那么就是发展这个老年事业来讲的话呢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所以在2008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医院就开始一直到2009年的年初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全院职工我们专门组建了一个班子一个组织，所有的周六日全部都不休息，包括平时呢也加班加点。历时这个时间之后半年吧，我们是终于又重新规划和制定了隆福医院的一个长久的战略发展目标。 嗯， 那就是我们迎来了老年的这个医院春天的一个发展。 嗯， 就这一块。 那这个老年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特色的树立可以说是几经波折。好，那也想问问既然树立了一直坚持到了现在，那隆福医院的老年特色到底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应该说啊，我们这个老年特色体现还是非常非常充分的。首先呢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做了应该三方面的工作。 嗯， 第一方面的工作是什么呢？就说我们在探索什么是老年医学，就是怎么样老年医学的这个模式应该是怎么做，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来去接受这一块。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医院非常多，大的三甲的医院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就说老年人他有他的这个特点。那么老年人的特点呢，第一个他是一体多病，有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而且的话呢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器官组织他都是在一个衰退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根据老年人的这种特点，首先呢是把我们这个老年的医学模式，我们就最早提出了一个连续医疗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的话呢就是我们从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开始做起，包括老年人的他的一些急性病的诊治，慢性病的管理，包括是他的康复，还有呢 就是如果老人他处于一个失能半失能状态之中，那我们给他一个中长期的照护，一直呢到老人离世的最后的一阶段，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临终关怀，我们现在呢把它称之为是安宁疗护。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从健康到他的最后一阶段，全程的进行一个无缝的一个连接。 嗯， 我们认为呢，这才是老年人最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老年模式的这个探索呢，我们也是在竭尽全力，也是呢，就是动用了我们全院的所有资源来去做这一件事情。 嗯，我们现在都说我们的健康其实是包括了生命的全周期， 对， 从出生到死亡，其实每一刻都离不开这样的健康照顾。可能更多的之前我们把这个精力都集中在我们说要治病，也就是说到最后说这个病没法治了，一般都说那就算了，放弃吧。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生命走到最后的一程当中，也有很多我们说专业的这种安宁疗护的方法可以减低我们患者的痛苦。 是的， 嗯，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其实北京很早就提出了9064的养老模式，也就是说90%的老年人会采取居家养老的方式。我们这个隆福医院刚才也提到了，是一个这个以老年为特色的一个医院。很多朋友就有这个想法说，这个90%的老年朋友都居家养老，年纪大了可能出门也不是特别方便，尤其是说从医院到家门口，可能这最后一公里到底如何打通的问题，也想问问隆福医院在这方面有没有自己，比如说着力或者是特色的地方。 我们隆福医院呢一直是致力于我们老年的这个事业，所以呢我们最早的时候呢就提出了一个建设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嗯， 这里面呢就包含着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打通最后一公里，尤其是解决居家医养结合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东城区区政府呢在这方面呢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努力，尤其呢是关注于我们把这个居家老人啊分为是三种情况。 嗯， 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一些这个独居的空巢的这种老人，还有呢是失独的这一部分这个老人。 嗯， 这部分老人呢是最受政府来关注的，我们把这部分老人呢就称为是政府需要完全去关注和托底的这部分老人。那么还有一部分老人的话呢，可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他的经济上有一定的困难，或者说呢子女呢不在身边，这部分老人呢我们就称为是辅助型的这个老人。 嗯， 这两部分这个老人呢，我们隆福医院呢就是打造的这个健康服务体系呢，是东城区区政府把这个三个服务中心放到了隆福医院。一个中心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老年医疗康复护理指导中心，那么一个中心呢就是我们的综合评估中心，还有一个中心呢就是我们的老年医疗服务中心。那我们在我们的综合评估中心和老年的医疗服务中心，就是专门来针对我们的居家养老它的就是医养结合服务的这一方面。 嗯， 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这样做的，由我们这个综合服务综合评估中心的话呢，它呢是根据民政局所提供的一些这个名单，我们是到居民家里面去做一个入户的综合评估。 哦，上门服务。 哎，上门服务。这个综合评估呢我们专门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软件，现在已经开发到第二期了，可以通过呢就是手机 APP 的这个方式来去进行。那么经过这个评估呢，我们这个老年人到底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服务，比如说啊他是需要的是生活的照料，还是说需要呢他不能自理，需要的是入住一些养老院，或者说呢还是需要去我们的一些大型的一些医院，还是说是只需要这个社区的这个诊疗。嗯，当然了还有一些呢是因为他行动不方便，长期卧病在床，可能呢就需要我们提供上门的这个诊疗的这个服务。 嗯， 这些呢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些就是慢性病相对来讲呢也比较稳定的，因为你上门服务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限制的，所以我们呢也有一些就是可携带的一些简便的设备，比如说啊我们的一些这个测量血压啊、血糖啊、血氧啊，包括是这个心电图啊等等啊，这些的话呢都可以提供一些上门的。包括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老年人 他可能是长期卧病在床，不能够正常的这个吃饭，那可能就得需要给他下胃管。也有一些老年人的话呢，排尿不通畅，那得需要插这个导尿管，等等。这些来讲的话呢，我们专门就是制定了上门的一些这个服务包，都可以呢来给大家呢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这个服务听起来就特别的贴心，尤其是对于一些我们说失独失能的老人，在家里面既需要这种我们说有人照料，同时呢照料的人还得具备这种医学常识，才能够让老人在居家养老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舒心哈。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几位嘉宾进行互动。携手医生是老朋友了，他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龙福医院是医保的定点医院吗？老人如果骨折手术之后可以在咱们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吗？先说说是不是医保定点医院吧。来，刘院长。 好，龙福医院呢，首先呢它肯定是一个定点的那个医保，就这一块儿。而且呢就是我们是作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话呢，这个医保的话大家不用去学。 哦，也就是说直接去就可以医保实时报销了。 对，医保就可以实时报销的。我们这个骨科呢也非常的强大。所以呢我想呢这个骨折的问题呢就由我们这个 研究人吧。 对， 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老年朋友骨折手术之后能在龙福医院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吗？ 龙福医院的老年骨病啊，这种治疗呢，包括手术康复是一体的。我们呢术后的患者呢，都会可以长期的、定期的在我们的康复理疗中心呢进行科学的、系统的训练。保证了老年患者的一些康复的功能的一个恢复。 所以说这个骨折手术也可以在龙福医院做，如果你在别的医院做完了手术，康复治疗也可以在龙福医院。而且我想问问，既然是以老年朋友为特色，是不是在比如说骨折之后的康复过程当中，也会充分考虑到比如说老年人自身的一些特点，还有比如说他恢复的比较慢的这些特征，来制定针对老年朋友的这种康复计划？ 我们有一个制定老年人术后康复的一个团队。首先呢，老年人术前呢，我们需要实行一些预康复，包括心肺功能的康复。术后呢，我们注重于老年人整体的康复，包括肢体的康复和整体的心肺的复苏，这种康复的锻炼，让他早期的加速的一个整体的机能的一个康复的恢复。 所以说听严主任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这个我们说以老年为特色的，他一定是有自己的独门秘籍。我们一般认为这康复都是做完了手术了，我开始恢复的过程当中我再进行康复，但是针对老年人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在很多手术之前他有很多的康复就应该这个时候介入了。 没错的。 好，继续来看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和我们的嘉宾在互动啊。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说上门服务的情况，说上门服务的话怎么来申请啊？是给医院打电话呀，还是需要提前挂号啊？这个怎么来申请上门服务呢？ 上门服务的话来讲的话呢，肯定是要那个提前预约的。提前预约的话呢，我这样，我也把我们这个上门服务的电话呢， 好，预约电话， 对，预约电话，给大家呢就是公布一下这个上门服务的预约电话，请大家记好，我们上门服务的预约电话呢是8794-7430，8794-7430。 好，这个需要提前预约。一般比如说提供这种上门服务，需要提前多久预约啊？ 一般来讲的话呢，你至少要提前1到2天、然后呢，对，再根据这个时间的安排，他会呢直接给你答复在什么时间来去提供上门的这个服务。 这个上门的服务提醒大家，不是说随时都可以享受到的，提前1到2天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但是这样的服务，比如说我首次我必须自己去龙福医院，比如说先签个档，然后呢有我的个人信息了之后，我以后才可以预约这个上门服务，还是说我随时拨打这个电话让医生都可以提供这个上门服务？上门服务我们也都知道，这不可能全市我们各个地方都提供这个服务，咱们有没有一个服务的半径？咱们的节目下半段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这些贴心的慰老服务。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北京市龙福医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150-822和010-6150-833已经为您开通了。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三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把您的问题随时提给我们的三位嘉宾。同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新浪一直播、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网易新闻、北京时间和新浪新闻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双双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嘉宾，说龙福医院门诊挂号费用是多少啊？这个是咱们北京市统一的这个我们说医师服务费吗？ 对，这个呢是就是根据这个三级医院的这种标准来进行这个挂号就可以。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是挂普通号的话，那就应该是50块钱。 嗯，医师服务费。 对，医师服务费。这个医师服务费50的话呢，其中有40块钱是报销的。我们呢，因为是作为这个北京市龙福医院是作为是老年医院，那我们对一些这个老年人呢，也会有一些优惠的这个措施。 嗯。 啊。对于我们就是6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我们是有一个优惠的。 嗯，这个优惠的幅度和比例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它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是这个10块钱。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就发来互动的问题，想问问这个卢院长，上半段提到的这种未老的上门的医疗服务，到底服务的半径是什么样的？这个服务。这个提前预约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上半段咱公布了这个我们说预约的电话，然后呢也公布了一个我们说这个预约的时间，至少提前1到2天。这有服务的半径和范围吗？多远距离之内的朋友可以预约呀？ 一般是这样，如果呢您是家住龙福医院本部啊，你本部就是美术馆、 这个、 对，美术馆东街18号、嗯、区域呢，我们是规定是5公里范围之内。 嗯， 也就是说你只要是基本上是东城区的这个居民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预约上、 都可以对，都可以预约上门服务、 嗯、那这个预约上门服务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流程的要求？比如说首次是需要患者先去医院建档吗？还是说第一次我拨打这个电话也可以由医生上门来给我提供这种的建档服务？ 一般来讲的话呢，您首次呢应该是先上门，就是先到医院去看一下。确实呢，就说你的这个病情的话呢，比较简单，而且呢，就是相对来讲病情比较稳定。 嗯。 比如说只是一些慢性的这个疾病啊，或者说就是前面我所说的，只是需要一些这个管道的一些护理啊， 嗯、 就比如说导尿管啊、胃管、啊、等等啊这些，包括是这个呼吸机的护理。等等，还有一些呢可能是需要一些换药啊，因为好多老年人长期卧病在床、 嗯、 会有褥疮等等，这种的话呢我们一般是提供上门服务的。 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伙，很多的情况之下咱们在首次预约之前一定得提前去医院让医生给把把关，看您这个情况，您在家叫人上门提供这种医疗服务到底能不能够满足您的自身需求。如果病情比如还在反复变化当中的话，这医生去了之后可能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医疗设备去帮助您，所以说我们首次得去医院先建档，之后呢医生觉得符合要求没问题，咱们再提前1到2天打电话来预约这样的上门服务哈。既然提供这种上门服务，我也想问这个院长，其实我们的这个医生护士啊工作量其实本身就挺大的，尤其是我们在提供这种上门服务，刚才你也提到了五公里半径之内都能提供这种上门服务，尤其是像现在这天儿这么冷，他们的工作量得多大得多累啊，这个我们的医院的医护工作人员受得了这样的工作负荷吗？ 我觉得我们医护人员非常非常的辛苦，真的是不愧为一个天使的一个称号，他们的这个付出是非常巨大的，尤其呢包括是在一些这个周六日节假日的这个时间， 嗯， 甚至说呢就是在这个下班之后还会有一些这个预约服务的上门服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要求。而且我们这个服务的话呢，我们这支这个服务的团队，也就是我们这个医疗服务的中心， 最早呢，它当时是2010年建立的。建立完了之后呢，后来呢，就是随着这个综合评估中心的这个建立，也就是我们还要上门去做综合评估之后，我们就发现仅靠这支团队是不行的。 嗯， 所以后来我们医院呢又建立了8支医养结合服务的这个团队。这8支的话呢，是我们每个院领导呢都挂帅， 嗯， 然后呢来分片儿来去，就是让大家呢，到这个居民家里面去进行这个服务。这一方面， 嗯， 同时的话呢，我们因为是我们东城区的这个，我们相当于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管理者嘛，就是在老年整个的这个方面，所以龙福医院呢还担任着一部分政府的这个职能，那也就是调动辖区内的一些医疗资源，包括呢跟社区的这个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有一些的话呢，确实就是需要，也可以由这个社区来去提供的。那么我们呢，也可以跟社区呢来去协调，共同来去做，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 嗯，那您印象当中有没有特别深刻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哪位医务人员在什么情况之下为大家伙提供了这样的这种慰老服务呢？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应该是我们的赵新主任。 嗯。 我们赵新主任呢，也是我们老年医疗服务中心的主任，同时呢，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做的确实很到位，确实是就是应该说呢，就是起到了一个先锋岗和一个带头这样的一个作用。我记得有一个事例的话呢，让我至今呢是应该说是久久难忘的。当时有一名这个老人啊，他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肺癌。他的这个家属呢，就是经常这个来医院。后来呢，听说龙福医院呢可以做这个上门的这个服务。 嗯， 老人的话呢，行动也不便，也是已经长期卧病在床了。所以呢，我们赵新主任呢就去经常到他家里面去给他出诊。有一次呢，他的儿子年龄也已经很大了，当时就打电话说他妈妈又不太好，也要求我们这个谁赵主任呢去到他家里去看看。当时呢，赵新主任呢到这个家里一看，老太太的这个情况非常严重，不是说能够在家能医治的，就把他老太太是住一个简易楼，这个楼呢是有6层，他呢刚好是住在6层，没有电梯。 嗯， 他的儿子呢、儿女呢年龄又都比较偏大，所以也不可能说是这个背老人。 嗯， 结果我们这个赵新主任就背着老人从6楼。下到1楼，然后又开着救护车把他给送到医院。 嗯， 老人呢当时呢就是在龙福医院呢抢救过来了，当然最终老人的这个结局呢不是很好，最终老人还是离世了。 嗯， 但是老人离世之前就是嘱托他的儿女说一定要去找赵新主任当面致谢。 嗯， 结果儿女来到龙福医院之后的话呢，带了一面锦旗，找到赵新主任之后就给赵新主任呢我记得当时是应该是跪下磕了3个头， 嗯， 然后说呢，说一定要把他妈妈就是临终前的这段就是对赵新的这个感谢之情要带过来， 嗯， 要带到位，就这一方面，我们当时在旁边看的也是特别的感人。 嗯，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突破了我们说医患的关系了，更多的已经变成了一种亲人的关系了。 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一些互动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宋主任，说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可能身上都有好几种病，每次看病啊，都是各个科室来回的折腾，吃药呢又比较多比较杂，特别担心这个药物之间有相互的副作用，想问问这些问题在龙福医院能够，比如说有好的解决方案吗？想问问您。 嗯，这是特别好的问题，特别代表广大老年朋友，确实是困扰很多老年朋友的问题。那么老年人通常都是一体多病的，那么平时他身患3-4种疾病，要吃7-8种、10几种甚至20多种药物的老人都很常见。 嗯， 我们在工作中也经常能发现啊，他站在挂号室门口，今天不知道该挂哪科。 嗯， 那即使挂了几个专科，他吃一大把药，也不知道该怎么吃，哪些药物其实是可以停的。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我们老年科医生的帮助。那么我们龙福医院呢，也根据这些朋友的需求，开设了老年综合评估门诊。通过老年综合评估，多学科团队协同诊疗这个模式，解决了主持人刚才说到的那些老人的困扰。 嗯， 那 么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我们给他做一个综合评估。那么综合评估呢，是把老人看成一个整体，不只是他的医学问题，还包括他的日常生活能力、认知方面、精神心理方面以及社会支持方面等多层次、多维度的对他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这样呢，就帮助我们能够发现很多他潜在的风险，比如有的老人可能有跌倒风险，或者是营养问题，或者是焦虑，或者是抑郁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在评估中，我们都可以早期发现，早期干预，这样呢，避免了安全的隐患，也能够维持老人的功能。那么通过评估，我们也发现老人一体多病的特点，单单一个老年科医生肯定解决不了他所有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多学科团队来协同诊疗。那么我们这里说的多学科团队，就包括老年科的医生、护士、临床药师、营养师、心理师、康复师等等，大家共同探讨，给老人呢一个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一个更优化的方案。这样呢，既解决了他多重用药带来的危害，也能够让他从中获益，提高了他的生活质量。 那这个综合评估既然这么好，我也想问问，这综合评估比如说我是单独挂号的时候，咱们在预约挂号平台上就有这样的一个选项，比如说老年综合评估这样的一个科室，还是说我得挂到老年科，然后老年科的医生再给我开一个像化验单一样，或者是综合评估单一样，我再去做这样的综合评估？ 是这样的，我们的老年综合评估是需要预约的。首先呢，是确实要先找到我们老年科医生。我们呢需要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再一个呢，我们要看您提供的资料是不是完善。比如说，您可以带着您既往的出院病历、体检报告、门诊的一些检查以及用药清单等等，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医生为您做出最后的判定。那么如果这些资料都比较完全的话，那我们老年科医生就会帮助您预约这个综合评估。 好，那就是说首先挂号的时候挂老年病科，这个时候老年病科就是随便的一个，比如说挂主治医师或者是都可以，副主任医师都可以给开这个单子是吗？ 是的，我们这个老年综合评估是老年科医生的一个基本技能，我们每个大夫都是可以的。 好，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评估的话，除了挂号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很多的材料。如果比如说您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我们就建议您再去挂号的时候，您就把这些材料都带上，比如说以前的体检报告、以前的住院的出院的这种病历，甚至我们说身体有隐些这种体检报告，咱都拿上，让老年科的医生帮咱们看看，比如说还缺什么，咱们下次预约好了时间就一块儿带过去。如果医生说，哎，这材料挺齐全的，下次您带着材料哪天哪几点来就行了，咱们就可以完成这个综合评估了。一般一个综合评估的耗时大概会多久？ 因为您带的资料越齐全，可能您的这个过程就会更顺畅， 就会越短。 我们各科的各专科的大夫来了以后，就会更了解您的情况。一般来说，我们做一个综合评估，因为您的资料我们提前都会给当天的多学科团队的各位大夫来看到，所以呢，大家基本上都是已经了解了您的情况的，所以基本上做一个评估要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 好，也不要忘了参加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哈。这下半段有听众朋友还在跟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问答呢，就是说北京市隆福医院现在有几个院区我看了一下，大部分朋友都说的是三个，这应该是正确答案哈。但是我们直播还没有结束，大家还可以抓紧最后的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隆福医院为大伙准备的小礼物，包括了一个指甲刀的套盒，还有一个简易的小药盒。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发送正确答案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接下来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建华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家里的老人啊不小心滑倒了，右手的手脖子的这个地方有骨折，医院说老人年纪大了不敢给动手术，就把骨头给对上了，然后打了石膏让回家慢慢养着，想问问这样的情况在隆福医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严主任，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老年人摔伤之后呢，造成的腕部骨折多见于桡骨远端骨折。咱们呢，传统的保守治疗呢，需要石膏外固定2个月，这样会容易造成老年人关节的僵硬，而且骨折的畸形愈合等并发症，而对于开放手术呢，老年人的年龄比较大，手术的风险和麻醉风险都非常高，而我们骨科呢，经常使用 局麻下的微创手术。 嗯， 手术中呢，我们通过中医的正骨的手法，使骨折复位后呢，经皮穿刺呢，注射骨水泥治疗。手术时间非常短，半个小时，术后呢，即刻呢，疼痛就缓解，而且患者呢，术后两天就可以出院，大大缩短了、降低了他的住院的总费用。 嗯， 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 嗯，也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如果其他的医院没有办法通过手术，在隆福医院看看，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可以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解决自己这个我们说骨折之后的这个各方面的问题。 嗯、是的。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啊，想问问这个在养老院能不能够享受到隆福医院的这样的照护服务？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北京，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居家养老占的90%，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得选择我们说养老院或者养老机构来进行养老。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隆福医院这样的优质医疗资源，尤其是又特别了解老年人的优质医疗资源，和一些养老院对接？这样的话，我们说强强联合，更好的为这些老年朋友来服务呢？ 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嗯， 因为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建立老年这个健康服务体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医院呢就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叫医养联盟体。 嗯， 那么这个医养联盟体呢，就是由隆福医院把东城区的所有的养老院都跟隆福医院呢签署了这个医养的这个协议。 嗯， 那就是由隆福医院呢来为这些入住养老院的老人提供上门的这个服务。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巡诊啊，也就是他们需要的一些治疗啊、 嗯、 检查啊，都可以这个提供。 嗯， 就这一块儿 有这样的这个服务。也想问问，可能很多的这个养老机构啊，其实它都有自己的这个我们说在医院当中的这种医生和护士，我们有点像这个医疗室一样。比如说这样的医生有没有机会去隆福医院取取经？比如说也轮岗一下，让隆福医院的专家来教一教他。这样的话，可能在日后的服务当中，我们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嘛。这样的话，让他自己发光发热，为更好的老年朋友服务。 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隆福医院的责任。为什么呢？我们觉得作为一家老年医院，应该呢，就是担负起一些社会的责任来。所以呢，我们这个老年医疗指导、老年医疗康复护理指导中心，它所承接的有一部分任务，就是一个呢，是对我们全区的所有的养老院，包括是老年医学、老年就是医生、护士，包括是我们社区的这个医生护士，都有一个就是培训指导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 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些培训指导呢都是免费的。各个养老院的话呢，如果有这种需求，可以呢直接打电话给我们。 嗯， 我把这个电话呢也给大家公布一下。 又是一个好消息，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哈。 嗯，我们这个电话的话呢，大家可以打8794-7354。 嗯。 8794-7354。 嗯，好，时间有限哈，还有我们的这个今天互动有奖问答的正确答案没跟大伙儿来公布呢。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让卢院长跟大伙儿来公布一下吧。今天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北京隆福医院到底有几个院区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说了，咱们再跟大伙儿公布一下，总共几个？ 我们北京市隆福医院呢，一共是有三个院区。 嗯， 其中一个院区呢是在美术馆东街18号。 嗯， 另外一个院区呢是在天通苑，还有一个院区呢是在北园。 嗯，好，总共是三个院区。这个我们说隆福寺边上的这个老院区，同时呢还有天通苑和北苑两个院区。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没关系，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继续请到隆福医院的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最后也跟大伙公布一下我们节目的有奖互动的获奖听众吧。我们的编辑告诉我是两位听众朋友，一位叫花花，一位叫好运旺旺，这两个朋友是我们今天的获奖听众。也恭喜两位，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大伙儿取得联系，告诉您具体的领奖方式。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药师部的副主任药师邱奎，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感冒药的门道。这冬天到了，气温又降得特别低，很多朋友都出现了感冒的症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感冒药的门道到底有哪些。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